是，所以呢，希望也通过我们今天的介绍，让大家在冬奥会当中啊，看到这个越野滑雪啊这个特别项目的时候呢，也能够去啊这个好好体会一下啊这个项目的乐趣，以及这个项目对人体带来的那么多极限的挑战。好，那今天超级铁团的节目呢，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我们稍事休息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之后啊，界内界外节目当中，我们还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体育运动的那些事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2.5北京体育广播，咱们稍事休息啊，稍后再见。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 F1 的话题哈。这个赛季 F1 的比赛呢是正在如火如荼的竞争当中啊，整个车手总冠军的争夺呢也是非常的激烈。但是最近一段时期吧，其实有很多的话题也不仅局限于哈这届F1 正在进行的这个比赛当中，也有很多的朋友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下个赛季，也就是即将在2022年开始实行的一系列的 F1 的新规啊。这个新规包括了很多的方面啊，包括有这个车辆技术方面的一些革新哈、啊，包括从这个财务制度上也有一些革新。那么这样的一波规则的改变，势必也会将给 F1 整个这项运动哈、啊、带来更多的变数哈、啊，以及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更新哈、啊，也来尝试去分析分析这项运动，包括未来各个车队哈、啊，未来他们的发展方向都会集中在哪儿啊。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了汽车媒体人李银哈、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下个赛季将会进行的这一波革新。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欢迎李银做客我们的节目。 嗯，大家好，我是李银。 嗯，这期啊，我觉得这话题特别有意思哈、啊，我也看了看，虽然我不是一个 F1 车迷哈、啊，但是其实也断断续续啊，一直对这项运动保持着关注。我觉得这个革新非常有意思，我们也可以类比其他体育比赛啊。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展开继续来聊。而李银，其实我知道作为汽车媒体人，其实常年对 F1 啊都非常的关注哈、啊，每届比赛也都会去看。你觉得即将在明年生效的这一波新规，在我们拉长一个时间段，比如说在未来过去的这个10年或者20年这个进程当中，这一波革新的力度算怎么样的？ 嗯，应该说是非常大吧， 非常大的。 对，因为本身这个新的规则应该是在今年2021年去实行。 嗯， 但是因为疫情的缘故，因为一开始其实也没有确定好说今年到底能不能进行 F1 的赛事，能进行多少站，所以有一些技术就完全没有放到这个新的赛事或者说赛会的规则当中。 嗯， 所以累积起来的这些新的规则和新的技术，以及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当中，比利时的大奖赛当中发生的这些问题，可能都会继续增加到这个新规当中。 嗯， 所以整个可能无论对于车队、对于车手，甚至对于我们车迷来说，去看这个比赛，都需要重新做好一个心态，就是所有的东西可能都会有所改变。 嗯， 对，首先比如说从车辆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目的是增加这种所谓的竞争性。 竞争性， 嗯，因为往年其实我们看到，不论比如说14年之前，我们看到这种大排量的汽油发动机带来的这种效果，其实让大家会觉得说，哦，那是最原始的，或者说最真实的这种 F1 赛车，从你面前经过的时候就是呼隆隆的这种状态。但现在可能大家看 F1 会感觉，哎，怎么会有一种感觉，我是不是在看电动的这种状态啊？虽然轰鸣声也有，但是没有那么响亮了，更像是街道赛车的这种状态或者房车赛的这种状态了。是因为，现在节能减排，对吧？即便是 F1， 而且确实就应该从 F1 做起。 对， 因为往年大排量的这种发动机，虽然好像听起来哈说2.4升 V6， 你也没觉得说有多大。很多可能我们家用车当中都已经有这样的所谓的啊这个排量的或者这样的形式的发动机，但实际上它的转速远远不是我们家用车可比的。 嗯， 也就是说它在每一公里，甚至说哪怕就是一个起步，它所排放出来的这种碳、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等等这些有害的物质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记得早些年有一次是在银石，在英国赛道看这个比赛的时候，会不自觉的把这个口罩戴上 啊、 因为那会儿离疫情很早之前嘛，就还不会有这种所谓的传染的问题，我也会 戴两层口罩，原因就是 太味儿了， 太味儿了啊！就是整个汽油燃烧的那种感觉，就是那么多车来回在跑，一会儿你就会感觉这个赛道上乌烟瘴气，啊，包括太阳一晒啊，这个赛道的温度起来以后一蒸就会非常难受。所以今年其实最大的一个变革，我倒不觉得是先从车辆本身上来说，而是从燃油方式上来说，要增加 E10 啊这样的一个乙醇的技术。据说啊，按照国际汽联的规则，或者按照他们的这个想法来说，增加了之后和汽油混合，那放到新的 F1 的发动机上面去中和之后，有可能会让碳排放为零。这个当然是所有人都会很期待的，因为今年咱们国家的政策其实也会比较关注碳中和这个概念， 是 全世界也都希望说，现在温室效应可能这么危险， 减碳， 对我们整个环境要变好。那作为这么高端的一个竞技赛事，或者说对于大家日常生活真的可能也会有影响的这么一个赛车运动的最高端的赛事，那你的引领作用必须要有。对，所以这一点是给我让我眼前一亮的，我觉得很好。 从环保的角度啊，要带头发挥这个示范效应， 很好。然后其他的呢，就是完全在于竞技性上了。因为往年的赛车呢，可能每年都会在这个赛车上会允许你增加一些，比如说底盘的技术，比如说尾翼，包括全车的这些空气动力学的这些技术，是因为为了让这个车的抓地力更强，离地的间隙更低啊，风阻系数更低，车速更快，让车手们超车更容易，那就是观赏性更强。但今年呢，其实给出的这个力度和对车辆整体的这种改观，结构上的架构上的这种变化要求会更高。也就是说往年可能出现过的一些，比如说百叶窗式的这种排风的技术，重新回来了。比如说轮毂要增加轮毂盖，那增加轮毂盖之后，所谓的风阻就会变低，然后车辆整体的结构会变得更简单，也就是说风进去之后对车辆的阻力也会变低，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更爽，因为这几年包括今年，尤其是今年的上半赛季，大家已经看到了很多车手之间的竞争，会看到不同的这种车队之间的这种战术组合和车手之间的这种心态的较量，包括技术上大家也越来越有攻击性，所以这种决斗已经变得越来越多了。那明年赛车如果变得风阻系数更低，车速更快，或者说你后车追前车的时候更加的容易，那明年的赛事无论是谁开吧，无论是年轻车手还是老成的车手，有经验的车手，可能都会涉及到说你地位不保啊，无论你是领先多少，可能都地位不保。而且今年的规则当中会要求越排名越低的车队在赛季开始之前能获得的这种风洞实验的时间越长，比如说现在可能依然是领先的梅赛德斯奔驰车队，那你能够获得的风洞试验时间假如说是一个星期，那现在要削减到70%。但是最后一名假如说是，假如说哈是这个威廉姆斯车队，当然应该也不是，应该哈斯车队吧，这么说，那他可能能够获得的最多的时间是215%，各队累加给他的，也就是说你获得的赛车研发时间会更长，那也就是说所有车队之间你的技术上的差距会越来越小，以后可能没有说哪个车队的车就一定是最好的，所以车手之间水平也有差距，那大家以后会更多的看到，比如说像上赛，咱们中国的上海赛车场，像之前咱们提到的比利时的这个斯帕赛道，银石赛道，这样高速赛道比较多的情况下，那大家看到的观赏性会非常强，对，而且其实为了这种观赏性能够增加，国际汽联其实也在，包括 F1 的这个最高组委会也是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其实已经试探性的增加了更多的街道赛，比如说原来除了摩洛哥以外，又增加了其他的这些巷战，包括阿塞拜疆，对，所以会让你感觉说，哎，这个车和车之间真的没有太大的差距，就是你第一名和最后一名的时间不会有那种大范围的说我一套圈能套一半，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了，基本上差距也就在十几秒左右，而且像今年的这个阿塞拜疆其实也很好看，是因为对于车辆的升级大家有一定的这种规划了之后，很多新技术留到了明年，所以车队之间其实在轮胎的使用、发动机的更换，包括车辆的构造上都会相对保守，那出现的这种事故、出现的这种危险系数就会变多，那明年这些新增加了之后，安全性会有增加，车速会变得更快，然后选手之间的差距会被缩小，所以在竞争的这个能力上大家看到的这种 刺激程度吧，应该会更好。 是哈，其实我们总结一下刚刚李云说的关于技术方面的这个革新哈，其实联盟的思路还是很清楚的，就是让竞争变得更激烈，在那儿比赛更好看。其实我们可以看哈，其实不只是 F1 的联盟，其他各个知名的这种体育赛事联盟其实都在干一件什么事儿，就是除强扶弱。像刚刚说的，你强者不能让他横强，弱者永远要有翻身的机会。所以比如说像 NBA 的这种选秀权哈，比如说有球队他这个赛就故意要什么摆烂啊，就是我故意我就要打垫底，我明年我要好的选秀 先选人， 我能够重建哈。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这种规划啊，就是强者恒强，其实弱者恒弱，这对于任何一项联盟或者任何一项运动的发展，这都不是一个好事。 是， 但其实 F1 还相对的比较特别，因为 F1 其实我近些年的一个观察，感觉是还是一个马太效应，所谓会比较强的这样一个联盟。比如说，我们翻看过去十几年的这个 F1 的这种比赛，或者说车队的成绩、车手的成绩，其实还是我们话说这个老三样啊，基本就是梅赛德斯奔驰、包括红牛、包括法拉利啊，基本上其他的一些车队想从这三家里边就撼动这三家一个领头的地位，相对还是比较的困难的哈。我们从这个车手整个的排名当中，也可以看到今年，两个现在领先的车手哈，竞争非常激烈，就是汉密尔顿和这个维斯塔潘，他们和第三名的这个差距哈，积分的差距 就很大， 肉眼可见就非常大，几乎就是一个就是双雄对垒这样一个局面。所以刚刚说了这个，林刚介绍了很多技术方面的这个革新，包括规则上的革新，其实就是让年轻车手更有冲击力啊，更能够去撼动这些老牌的车队和这些老牌的车手。再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我看到了一项就是关于这个所谓预算，就是财政上的一个改革啊，我看也很有意思，说要加一个叫预算帽。 对 啊，这个东西啊，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其实我们看足球，其实前几年也这个欧足联也说一个政策叫财政公平啊，就是说比如说像大巴黎呀、曼城啊这种死有钱死有钱的，必须得限制你啊，让你有钱也花不出去。F1 这个工资帽其实也指向的是，你比如说经济能力比较好的车队，也不能说我有钱任性，我大手大脚肆无忌惮的花钱。其实指向也是说让，强者不能够横抢。我越有钱，我研发能力越强，我成绩越好，我就收入会更多哈。这种局面在 F1 也不能持续。所以你觉得这工资帽的落地啊，从你这么多年对 F1 的这个观察，你觉得落地的效果会很明显吗？ 我觉得会吧，因为本身呢，因为我自己是红牛车迷，我会可能会自己收集很多关于他的车队的信息，包括领队啊，包括车手之间的这种交流，包括他的访谈的这些内容，然后在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即便是现在成绩这么突出啊，冲劲很强的一支车队，其实也非常担心这个事情，所以他一定会遵守，然后也一定会选择相应的策略，因为这个事儿呢，除了比如说他掏出的钱，主要是因为大的品牌或者说大的车队，他可能在这项赛事当中，他要研发的这个东西，想要超过别人，那就要加大投入。 对， 但他们因为有钱，所以不在乎投多少钱。 对， 本身，所以像红牛本身，你看咱们说在 F1 赛事当中有它，但是大家想一想，在其他的赛事当中，是不是也有红牛这个概念、这个品牌的身影？所以它也不光是一个 红牛， 对，它也不光是一个运动饮料，它又有足球队，又有 F1 车队，又有包括翼装飞行这种，都有红牛的支持。所以理论上它非常有钱。如果你让它花钱的话，它甚至会在投资上超过梅赛德斯奔驰这样的力度，包括现在的阿斯顿马丁和迈凯伦法拉利，这些都是第二集团当中的强者，也一样，你要让我花我一定敢花，因为在 F1 赛事当中，这些第二集团的成绩现在足以证明说可以给他本身品牌带来所谓的销售效应了。尤其比如说像豪华品牌当中的这个迈凯伦和阿斯顿马丁，确实这两年这两支车队的成绩非常好，尤其是今年的阿斯顿马丁， 是 对他的赛车率，然后包括其实他是改了赛点车队的这个名字嘛，变成了这个名字，所以这个品牌一上了以后，大家对这个品牌本身的关注度也变高了。所以那我何不再追加投资，我让我的品牌效应变得更好。 是， 所以现在增加了这些东西以后，技术研发上你只能在现有的这个资金内去想办法，也就是说有限的资金，技术升级不能停。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动脑的过程。同时对，一个是说我怎么花有限的钱，假如说啊就1000万美金，这个1000万里面你能不能通过这笔钱把你的目的达到， 那科学家们或者说技术专家们就研发去吧，而不是说本身想达到这个技术我花5000万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1000万能不能做得到？对于想要获得好成绩的车队，能，而且是必须能，对吧？另外一个除了这方面以外还有一个限制，其实就是像工资帽一样啊，就是发动机配额的限制。因为车辆无论你再怎么改，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发动机。发动机呢，除了技术上的升级以外，还有一个就是配额。像今年其实已经试行了这个规则，就是每一个赛季、每一个车队、每一位车手，涉及到每位车手的时候，你这台赛车最多只能使用3台发动机。 哦， 这3台发动机你可以循环去使用。 嗯， 但并不代表说，3台都废了，你就不能跑了，可以。但是从第4台开始，你可以继续无限的使用。对吧？你愿意掏钱，你可愿意违反这个规则？可以，你的车手退后10名罚车 哦， 除了罚款以外，还要退后10名。那对于很多车手来说，这不可接受。 对， 因为我好不容易啊，在排位赛、在练习赛什么，我跑了一个杆位，跑了一个第1名出来，然后我退后10位。 对， 那如果我是第3名呢？ 对，他如果第9名呢，就要跑到末尾去罚车了。 对啊，那当然，你如果说成绩本身不行，那我退后无所谓了。 对， 对吧？那但是对于优秀车手来说，这就不行。但优秀车手和好的车辆往往都在那些大车队里面，所以这些限制对于他们的战术来说你就需要去考虑了。 对， 包括对于车手本身的这种驾驶安全性上其实真的是有帮助。比如说今年因为我比较关注红牛，刚刚结束的这个英国银石赛道当中，因为汉密尔顿和维斯塔潘两个人是发生了一个非常剧烈的这种撞车事故，所以维斯塔潘是没有成绩的，他的赛车也是处于完全报废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他当时用的那台发动机没了。但这个赛事这个冲撞其实也并不完全是某一方的责任。那也就是说维斯塔潘自己其实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在这里面因为他的驾驶技术过于激进了，或者说选择的赛车路线过于有攻击性了，所以才会变得说被人横着顶了出去，然后撞到了围墙上，整个发动机报废。那这也是你的份额当中的一台发动机 啊， 所以其实从刚刚结束的这个比利时斯帕赛道当中这个比赛，红牛车队本身已经选择了说那好吧，就是我们开始用第4台发动机在维斯塔潘身上。然后因为下大雨的缘故啊，也要感谢天气了，所以这个车队选择说要不然咱们用这个老的发动机再试一把吧。跑成什么样先是什么样吧。巧了，是因为 不上第4个。 对，赶不上这个第4个，所以没用上。但是下一站呢，回到了下一站应该去到荷兰了，他的大本营就是维斯塔潘的这个主场，那 老家。 对，第4台发动机如果真的上线的话，那也就是退后10位。可是其他车手真的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吗？也有 啊。 对，就是基本上现在20名车手当中已经有16、17位，17、18位都已经是3台发动机都已经用过了。那很多人都会涉及到，当然如果全员都涉及到那也 OK 哈，就是那排位全退10位，那基本上也就没什么问题。 对， 但有人不是，比如说垫底的车队， 垫底的车队 比如说俄罗斯车手马泽平啊，和我们就开玩笑叫马师傅啊，马师傅开车非常的稳，基本上每站基本上都会保持在第20名，就是最后一名啊，就是谁能超能不能超过于套圈的车都要看马师傅的脸色，包括小舒马赫啊，新进的车手可能技术上没那么好，车队的车辆也没那么好，他们很少出事故，所以他俩是新的，那也许以后我们看到的杆位是他俩在最前面 啊， 但是很快可能就会被套圈，所以这个竞争性也会很强，所以这方面其实对于限制性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一个是资金有限，而且你过多的研发，过度的这个研发，虽然对于你的品牌效应，对于技术升级是有好处，但这也叫资源浪费 啊。 对， 很有意思哈。其实这样规则的一些设定，就让这个比赛其实变得，其实从观赏角度来讲，就悬念会更强了，因为你不太知道这一整个赛季当中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比赛啊，这个也非常有意思啊。就是 F 一啊，刚刚听李银介绍完下个赛季规则这些大的这种变动之后啊，好像有点从这种就是小战术层面的竞争，要向大战略层面的这个竞争。 对， 我印象当中，在若干年，在很多年之前哈，当时这个你说一场比赛当中或者一个赛季当中，我们能车手能采取的战术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在你现有的这种技术资源的情况之下，无非就是你先进站后进站的问题， 进站的策略， 就是你进站的策略。直到后来我印象当中应该也是在多年之前改动的，就是你排位赛当中的这个油量是要延续到你的这个正赛当中啊。最开始是没有这个规则的，就是正赛你是一台完全全新的出发状态， 后来是改的，应该是中间改的，就是排位赛当中你用多少油， 嗯， 剩下多少油就你出发的时候剩多少油，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更复杂的策略， 嗯哼， 就是排位我们都知道重油它肯定会慢，那轻油肯定会 快， 对，包括这跟轮胎也相关， 对，就是你排位的时候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策略，我是拼杆位， 嗯， 还是说我保守一点，但是我在正赛的时候我能够获得比较好的一个这个副油的这种状态，或者车辆轮胎的这种状态， 嗯， 这可能是就把排位和正赛联系起来了。现在比如说整个赛季给它设定了一个框架，比如说这个预算帽也好，还是这个发动机配额这个帽也好， 包括现在轮胎其实也有配额， 对啊，这就到整个赛季，你不能说一站比赛我考虑了，就是整个赛季我现有的这些资源我怎么来分配它， 嗯， 如果分配不好呢，可能就会出现那种所谓这个就是这个遭遇滑铁卢啊，或者走麦城啊，就这种好的车队突然发现，哎呀，这个赛季我之前的这个资源没有掌控好， 前面跑太猛了， 太猛了啊！我跑到一半，整个的这个资源我已经耗得差不多了，后半个赛季怎么办？可能从车手到车队，整个就面临着节节败退。然后你就会看到，可能有一些就像刚刚说的，比如马师傅啊，这种垫底的，他可能哎在后半赛季突然发现 自己行了， 哎，他可能哎我前面资源没怎么费，我可能会后面有一些惊喜。 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未来这几个赛季看起来也会越来越有意思， 嗯，而且除了这些小的战略以外，其实大格局上，刚才你提到了这个词儿， 嗯， 我也想到另外一个点，就是，因为疫情的缘故，其实也对于比赛的这个规章制度，包括它的站的选择， 嗯， 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嗯， 往年我们正常能够收看到差不多25站的比赛， 嗯， 像今年，同样是因为疫情，可能日本的大奖赛也又取消了， 嗯， 所以今年可能最终到目前为止能数到最多的也就是22站， 嗯， 但是这22站里面，包括明年要新增加的是不一样的，并不像原来说我们，取消哪站增加哪站，而是说，F1 整个的策略是把它带向全世界， 嗯， 也就是说之前我们很少看到的，比如像巴林、沙特这样的地方。虽然这些地方相对来说空旷啊，可能赛道看起来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包括前面咱们提到的阿塞拜疆， 嗯， 曾经可能对于 F1 赛事来说不会涉及到这些地方， 嗯， 那如果全世界现在有了这样的条件，那对于 F1 的组委会来说，他希望把这项运动包括它的乐趣，包括它的竞争性， 嗯 啊，包括它传播的这些理念啊，比如说像体育精神一样更高更快更强， 嗯， 包括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些环保的理念， 嗯， 带向全世界。而且其实 F1 赛事如果说涉及到了像南美， 嗯， 南美虽然可能看起来这种赛车的氛围是很好的，可是当地的经济发展其实很一般，绝大部分地方都很一般， 嗯， 那 F1 赛事带介入之后，那很有可能比如说车迷， 嗯， 涌向这个地方， 嗯， 会让这个地方的旅游经济， 嗯， 都会变得更好， 是， 所以这些东西是互相带动的这些作用，其实从这个组委会的角度上来说，也是希望说咱们全世界能够变成统一的一个圈层，通过这一项运动吧，能够让所有人说带来相应的这种乐趣也好， 嗯， 利益也好，或者说给你带来一些帮助， 嗯嗯，就推广啊还是很重要的，不是说可着这个欧洲 经济，对， 那个， 经济好的地方， 嗯， 对，或者说历史悠久的这些地方 ，F1 发展的比较好的地方，这些都是曾经的这些玩法了，只是小部分人的娱乐方式。 嗯，这也是从宏观上哈，其实，每个运动其实也都在这么来做， 嗯， 不能强者恒强，包括不能把它做成一个小圈层的运动，就成几家车队哈，我自己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就是小赛事啊，如果弄成这样，显然是肯定不利于这样运动的发展的。第一上， 嗯， 竞争更强；第二，像李英刚讲的，推到世界更多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呢，现在可以选择是越来越多的。就比如说今年啊，我推了这儿，明年我可能有一个新的地方， 嗯哼， 我也可以去比啊，也可以去，比如说亚洲啊，非洲现在应该还没有 ，嗯， 非洲还没有，但是其他 未来我觉得一定会有， 未来一定会有。 既然 F1 也算是一个体育运动本身， 嗯， 所以更希望它是一个大众的体育运动。 嗯， 其原来它可能确实是高端的， 嗯， 啊，比较昂贵的这种，包括你看比赛也会花非常多的钱， 是 对，但是现在。我觉得应该像所有的运动一样去普及吧， 嗯， 让所有人感受体育能够带给我们的这种心潮澎湃这种乐趣。 对，没错哈，尤其是我印象很深，当时刚开始进中国到上海哈，上海大奖赛的时候， 嗯， 哎，我当时周围有几个喜欢 F1 的朋友，那真是特别特别的开心哈， 嗯， 当时 不论多少钱都会去的 啊，就连着去看了好几年，包括其实有一些不太关注 F1 的朋友， 嗯， 因为他进入到了中国，在我们可以 不花什么太多的功夫啊， 嗯， 就是无非是花点稍微昂贵一点的门票钱就可以去看，有很多朋友也愿意去体验一下，看世界这种像最刺激速度最快的这个赛事，去现场看什么样的感觉，这样也可能也带动这项运动在中国很好的这么一个推广，包括整个在亚洲地区啊，包括中国日本后像都后来都有了这个大奖赛啊，都有比赛，在全世界各个地区其实这项运动也是在发展，还是要把蛋糕做大啊，蛋糕做大，然后让分的人更多，这样运动未来才能会越来越刺激哈， 是 越来越受到欢迎。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李银哈再次做客我们的界内界外啊，又从整个很宏观的这个角度啊，跟我们分享了即将在明年开始的 F1 的这些新的变化，也我们共同期待明年的这项赛事能让 F1 整个的这项运动，不管从每一站的分站赛，还是从整个宏观这样运动推广，都能够变得越来越有意思哈，越来越好看。再次感谢李银的做客还有分享哈，谢 谢。 同时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啊。节目最后呢，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回听节目呢，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后面的节目。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中归处，暖歌。